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开麦啦，华哥，唉，即系你讲 唔系我，我想叫你帮阿福奇开走啊，大佬 挂住开走啊，大佬而家打紧仗啊嘛，即系啊， 好乜仗啊？ 喂，打仗咪咩啊？温酒，温酒， 温女算啦，系嘛？ 屌，真系，即系呢个，你估你系咩咩？ 关云长咯， 啊， 饮完杯酒咪劈华雄咯， 啊。喂，咁喂，阿龙，你系咪好似好耐未即系上过嚟大军阀啊？点解咁？之前 唔系我不嬲都讲两句啫嘛，我日日都喺度噶，系啊，我日日都净系讲两句咯。 嗱，其实嗱，今日咧原本咧即系其实系阿土伯咧出面咧都揾到阿范国威即系做嘉宾嘅，因为其实咧即系诶呢期咧好多人咧想揾佢，因为咧。啊、你知啦，即系礼拜日咧，即系嗰个抗争之后咧，咁啊，即系你见范国威啊，同埋阿毛依依啊，即系呢个模范本土咧，咁啊，即系，咦，开始好似喺左右逢源咁，又可以同阿民主党一齐搞呢个联合记者会啦，跟住又之后嗰两日咧，又可以同呢、這个吓、啊、进步民主派又搞联合记者会啦，咁啊，即系喂，有啲人好奇怪啦，哇，即系喂，你而家你咁仲讲本土派，喂，本土派唔系勇武嘅咩？喂，好多人都当咗系本土派一定勇武噶嘛，大佬啊， 话俾你听个底蕴啦， 系点样？ 一句到咪 expected 啦，系咪？ 系 expected 系在于乜嘢咧？几个层次、 嗯， 首先第一个层次就 系、是， 如果今时今日嘅香港系、嗯、好似1989年咁样， 嗯， 最后结果会点咧？个个都大中华啦， 嗯 嗯， 啱唔啱啊？ 嗯 嗯， 以毛孟静同范国威嘅底蕴， 嗯， 以佢嘅出身，以佢嘅背景， 嗯 嗯， 呢啲人点会唔拣呢条路啊？ 嗯 嗯， 喂，政治嚟噶嘛， 嗯 嗯， 政治同做生意一样，有市场嘅，咁我咪做嗰盘生意咯，我提供呢个货品、 嗯， 提供呢个服务俾你咯， 嗯， 喂，阿哥，而家呢个咩世界啊？ 系， 嗯， 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嘅， 系。 点解大家对佢政治咁失望？ 嗯， 点解？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唔跟市场走，我系会扑街冚家铲噶嘛。 嗯， 你坚持你嘅原则，坚持你嘅路线，咪冚家铲咯。 唔系，但系有啲人咧， 唔系我有失败经验噶。 唔系我知，但有啲人咧就讲，即系你 咁卵快答知你嘅卵样。 唔系，即系话一，你尤其系针对于你所讲嘅市场啊，即系喂，佢咁样咁样讲噶嘛，就系话，屌，咁你而家你知选票行先啦，系嘛？ 咪梗系咯。 啊！ 喂，民主嘅制度其实同市场嘅制度系冇分别噶嘛？喺西方嘅哲学家里边个角度嚟讲， 即系民主选举本身就系市场经济， 冇错啦。但系佢有个危险，呢、嗯這个危险咧就系 unintended 嘅，就 系 会变成民粹。 嗯， 当有一日你已经发觉你越挑呢一个根，越挑呢个树根嘅话，我用呢一个嘅做例子咧，你系会越容易系吸纳到群众嘅，大家都涌去啦。 嗯 嗯， 咁咪好似嗰日我哋喺呢个党务笑谈咁讲，纳税党都系咁搞出嚟嘅啫。 嗯 ，exactly， 纳税党都系咁搞出嚟。 系，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啊，即系我都同阿毛姨姨倾过啦。咁阿毛姨姨就话，其实佢嗰个立场咧都好为嗰啲所谓而家啲本土派咧所不齿嘅，其实系。 点解？ 尤其係你而家講啲溫和路線啊，即係你又代入咗個媽媽嘅角色，佢成日都講媽媽噶嘛，係咪？啊，咁你作為一個媽媽咧，咁樣即係你見到個細路女咧，咁樣俾人鬧法啊，咁樣即係鬧到喊啊，咁樣。 啲 spin 嚟 嚇， 嗯 ，spin 嚟嘅啫。 係，咁啊，但係問題 佢又唔想俾人覺得我嘅本土嘅立場係有改變，亦、嗯、都想俾人覺得。咁样嘅手段同埋行为系不似嘅， 咪但问题 就 系 咁样选择咯。 而家咧香港个政治形态咧，即系其实系俾啲本土派咧就系 polarize 咗啊嘛，即系叫做系二元化咗啊嘛。即系嗱，如果你行得本土嘅路线嘅，一定系勇武啦，系嘛？你唔勇武，你讲咩自己本土？喂，但系呢样嘢，喂，细心谂下，系咪必然相关先？老实讲， 唔系 啊， 因为和理非的手段呢，其实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的客观环境里面呢，变成是一个大家不耻的东西嘛。 是。 好容易理解的，因为过去那斗争二三十年。 因为你廿年来都不咩嘛。 是没有成果嘛。 没有成果嘛。 但跟着我告诉你，我就想进入第二个层次。 是。 嗯。 搞这条路死得仲捻快。 是。 嗯。 好捻快死。 是。 嗯。 即是你一个高潮。 嗯。 去到顶峰。 是。 但你就好快咁撞落去。 是会有另一轮的失败主义。 那个波浪是更严重。 其实就 因为为什么呢，你用一个常理已经知道。 是。 嗯、 你的常理是什么呢， 是。 我平平稳稳的话呢， 是、 嗯、 你是不会大赚、啊。 不是你是。 但是你不会蚀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用投资理论去套路去 讲。或者我这样讲啦，现在 是。你用投资理论去套路去讲呢，就 是越高的 return, 是越 risky 的嘛。 是，我知道。是。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现在你本土派这个路线。嗯，俾人一感觉嘩好闪耀。係喎、哦、我哋过去嗰佢啲方法唔得，我要转喎、 嗯。 但你都搞错晒一样嘢喎，佢哋係把口转㗎咗，但其实佢哋个行为。 呢个係另一个层次嘅问题。呢个係第三个层次。 好难。 Okay, 应该我再同你讨论。但 Anthony 你补充一下先。即我个第二个 point 就话呢、這个咁嘅做法呢上得快死得快。 咁你係以嗰个叫做係赌博嘅角度去讲啦、嗯、你差唔多系。即係其实一种赌博心态嘅。咁但係即係所谓赌博心态呢，其实即係我琴日即係亦都喺呢、這个即係决战中环都提过啦。咁其实点解系应运而生，即係呢个所谓勇武本土，就係因为呢即係大家都好好急躁啊。而事实上你见到啦，即係你咁多年嚟都冇改进，你係守唔到，但问题就係话个情况系变得越嚟越坏添。喂，同埋你讲嗰套嘢就係话阿土伯头先讲嘅嘢就係话讲投资嘅角度去睇啦。喂，但係同样即係我哋以一个社会心理学去睇嘅话，喂，其实呢个亦都系即係嗰个 expectation control 嘛。即係呢个系期望管理嘛。 同意。 係咪，喂，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对勇武本土系有好大期望嘅话，喂，但你问题就系话你一衰，喂，啲人咧又要嚴重質疑噶咯，然之後咧，你所謂嘅 simple pendulum， 中文叫咩？屌你，即係嗰叫做咩咧 ？simple pendulum 嗰個 鐘擺效應， 係鐘擺效應。你係喂，你係揈得好撚高嘅時候，你一跌咧，係跌去另一個鐘擺咧，即係你係會令到嗰啲人咧係有更加嚴重嘅失敗主義添啊！ 所以咧，因為呢一個係你記唔記得我嘅分析，就係呢種係一種失敗主義嘅基因嚟，係同埋冇耐性 啊。 同埋无视你嘅对手作出嚟嘅决定嚟嘅，有冇抗争系？因为我已经感觉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我冇希望啦、 嗯， 我同你判死冇大害啦、 嗯， 等于啲人觉得我自己人生都冇希望， 嗯、 我选择去自杀呢样啫嘛，系、 嗯、 冇分别噶，成个逻辑、 嗯。 你试细心思考下我头先嗰个例子、嗯，因为我哋觉得而家个运动冇希望啦、 嗯， 以前嘅方法冇效，我试啲新嘅，唔单止试新。 嗯， 我要表现俾人睇，我好强劲，好、 嗯、 激进，好有 power， 扑街啦！你一个钟摆、 嗯， 你用你头先嗰个例子就系、是、即死、 嗯。 你以为好高嘅 returns， 错，你都系冇 returns。 唔系以为嘅，其实都唔系以为，因为 系冇 returns， 因为你用呢种方法仲冇 returns， 因为 同埋你系好 risky 啊，即系你唔好以为你赌得大赢得大啊。你係賭得大，輸得多添。 唔係，其實呢個原 而輸嘅機會係好多。 或者咁講啦，其實呢個大家都唔會覺得，或者係未必係覺得係真係有成果，但係純粹係一種咧叫做係出於唔耐煩嘅躁動咯，即係所謂勇武係。咁喂，屌！ 唔係呢啲咪就係僆仔不成熟嘅表現咯。 嚇、啊！ 喂、嗯，做人做事點會一步登天？ 係咁，你嗱，你又係講到即係僆仔問題嘛？即係嗱，呢種唔耐煩嘅躁動，其實係對於即係嗰種叫做係即係喂高冤同訴啊，零舍高嘅僆仔嚟講咧，係更加有效啊嘛。所以點解即係你話而家僆仔咧，即係或者學生咧，即係大學大專界啊，本土派咁盛行啊，即係咁多人支持熱狗啊，其實係可以解釋到嘅。 解釋到，因為有市場啊嘛。呢、這個亦都係個基因喺邊度咧？就係 同埋出氣啊， 港鞋。港鞋嘅表现嚟嘅，我哋喺温室长大嘅人，因为佢唔同我一代，我都要七个人住一间三百尺嘅公屋，我哋都系面对嘅困境，我哋系曾经系要 pass hurdle， 即系跨过难关。而家港鞋唔需要噶嘛，同女大陆写嗰个唔会有太大差别嘅，就系你再细心分析一下，有咩分别咧？喂，佢嗰啲嘢系随手可得嘅，佢人生都系随手可得，点解佢觉得香港嘅民主不是随手可得咧？错捻晒， 全世界所有嘅民主运动系经历咗好多血同埋汗嘅仆街，佢就系抄咗嗰句，就以为血同汗，屌咁嗰啲有冇抗争嘅叫血汗啊？ 嗯， 你完全成个 context 都系唔同。 唔系诶，同埋血汗嗰样嘢咧，系讲系边个牺牲嘅？老实讲， 你唔好叫人牺牲，呢个第三个层次啦，就是、阿龙嗰样嘢。 嗱，你血汗咧，其实 你唔好叫我去同你顶。你老尾你就喺度鸠叫喎， 唔系 at least 佢唔系自愿先， 佢和你飞嘅啫，仲要 系嘛？你个网上就鸠叫人哋勇武，其实你自己嘅本质就系和你飞，因为你唔敢啊嘛。喂，做人做事 系 你动员得人害，你冇咁懦夫噶。 所以咧， 你会唔会咁契弟噶？我叫咗阿龙去，我自己唔去顶啊？ 唔系，所以你话热狗系契弟，但系问题咧，即系其实你所谓契弟咧，都有即系即系都有程度之分嘅。你如果系相比之下咧，我系会比较欣赏啊郑松泰咯。老实讲，因为郑松泰真系佢有现场领军啊嘛。咁、但系你啊边个啊黄杨达咁样样，佢而家喂讲啊讲最大声嘅问题就系话，喂佢呢几次嘅光复行动，佢系冇一次喺前线嘅。 你作为一个将军、啊，作为一个首领，首要任务系乜嘢？新鲜事卒 系啊，新鲜事卒啊嘛。 仲有，如果你要受得人尊敬。唔系怕批评，就系、是、你顶嗰班佢。 佢唔系相信 其他唔使顶，你顶，咁你就英雄啦。 佢唔系相信嗰样嘢咩？喂，决胜于千里之外啊嘛，运筹帷幄之中啊。 咁你咁你同啲网人网捻有乜分别啫？ 你赌股票得， 而 你老尾， 而你同 你班捻样股民输捻晒，就我一条友赢啊嘛。 咁你唔输， 我低位卖捻晒俾你，你哋全部做晒蟹， 系 嘛？你股海云浮讲啦，呢度翻下条。 唔系，同埋你即系你所谓喂，就算你当你军师啊，你而家有冇一套勇武嘅军事哲学喺度先？ 唔使， 有 有。 而家佢嘅市场系唔需要呢啲嘢噶，因为佢就将好多好复杂社会嘅现象同埋世界同埋个制度咧，变成一啲简单嘅口号。 唔系，系啦， 你呃鸠你。 佢话有勇武山低，但系又冇一勇武嘅，即系叫做系。 仲捻衰过法轮功嘅邪教，系嘛？法轮功嗰个几本书啊，仆街。系咪？ 即系有 佢有噶金钱师咯。 我唔系侮辱法轮功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邪教都出十本八本书嚟呃鸠你啊，大佬，系嘛？ 唔系咁， 洪秀全搞革命啊， 佢好多噶， 你出得好麻， 要少年啊， 喂，嗰啲算啊，仆街，嗰啲漫画嚟嘅，大哥。 喂， 唔系嗰啲论述啦，我讲紧，喂，洪秀全当年啊，都喺度自己作个古仔，似模似样，我系耶稣嘅细佬，仆街，你乜捻都冇，系嘛？阿哥，咁你系咩捻嘢个细佬啊？上帝之子啊，你系咪啊？喂，你乜捻都冇，喂，咁啲人就系因为你乜捻都冇先信啊。而家个奇怪现象在于度嘛，你质疑我想话讲呢样嘢，乜捻都冇。咁你冇嘢可以 challenge 啦嘛？佢死捻快本书出嚟，你逐句屌鸠佢啦！呢度又唔捻符合乎逻辑，匪类监察院做咗十年之后都得啦，系咪先？日日揸住佢嗰几本书喺度，系咁喺度当，佢都唔使听佢节目啦，系就咁揸住本书得，系嘛？日日将佢嗰本嘢变成圣经，咁大家喺度钻研， 系， 系嘛？用你嘅讲法，查经班屌几捻过瘾啊！系嘛？佢就系唔写出嚟。 啊， 系嘛 ？Facebook status 不过五十字，最好就 所以而家 最多一百。 而家系兴 cap 图咯，而家系即系你以前即系好兴剪报啊嘛，你一代人系嘛？即系而家唔系啊，而家 cap 图啊，真系 唔系，仲要一定要 cap 添啊！ 喂， 嗰日旺角清场呢条友仔叫人走去顶，跟住十二点打后啊 ，delete 晒所有叫人去顶嘅 post 噶嘛佢。 唔系，即系佢最劲嗰个军事名言就大家聚众嘛，聚埋一齐就唔惊人打嘛。大佬呢啲阿妈嘅女人唔捻识讲咩，大佬啊，即系你咁样就系军师啊，唔捻系啊嘛。喂，咁你打咗三国志嗰啲全捻部都军师啊，满地军师啊，哥。 咁 即系呢个真系大镬、啊。 咁佢抄阿贾诩就劝阿李确佢哋唔好投降吕布嗰句嚟嘅啫，聚而能胜。 咁、所以其实我真系睇呢个阿郑松泰， 即系一枝竹会二折弯啊！ 我系。系郑松泰咧，系好不值嘅。但系阿郑松泰真系好， 屌有咩不值啫？你睇佢 啊，佢都系契弟啊吓。 唔系啊， 唔系啊，你话晒都系北京大学毕业嘅， 系 嘛？喂，你有脑噶嘛？你有冇脑筋噶？你都要写下 journal 噶嘛？我见到佢个 profile 都有，虽然大部分都系同人合作，系嘛？虽然都系写， 即系黐啊嘛？ 系 internet 嗰啲嘢， 真系唔知边个黐边个咯。 可能系你黐佢咧，系咪？唔系咁，你都有啲学识噶嘛？你冇理由唔知道佢成套系冇一套好整体、好完整、能够自然其说嘅意识形态。你个戆鸠佬，你都冲紧埋佢， 系 有乜傻？ 搵食啫。 唔系，同埋你觉得好奇怪嘅现象。我最近先发现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同阿何俊仁咧，同阿淡咧做紧完呢、這个讲个笑谈之后咧， 咁喺度 chit chat 啊嘛。佢话咦，有一个奇怪嘅现象，你有冇发觉陈云同郑重泰个 background 点解会同呢一个即系老共或者系成个建制咁千丝万缕嘅关系嘅？咁我问佢何以见得咧？咁喂喂，郑重泰喺北京大学，起码读几年啦，系嘛？即系出出入入啦。陈云系乜撚嘢啊？陈云系何志平嘅助理嚟噶嘛？当年系， 嗯， 仲有佢自己私下都讲过啦。陈云个撚样，佢话如果何志平能够做翻局长嘅话，佢能够做副局长啊嘛。 嗯， 嗱，除非你话唔系，你唔撚认，我听过。OK， 咁即系话你呢班人其实个底蕴系有少少问题噶嘛？你捉我，你点捉我啊？我冇、啊。我完全冇同老共有任何关系，我呢啲回乡卡都冇捻埋嘅人，我仆街。但系你谂下，本土派里边一个领袖系嘛，三位一体嘅黄毓民、黄杨达、陈云，其中一个系有咁嘅底蕴嘅。跟住佢第一个弟子、大弟子郑松泰喺北京大学毕业。 哇死啦！ 你有冇谂下？大家有脑嘅人，你思考一下啦。你数我哋啲契弟，我当我哋系温和派啦。而家我都唔敢叫自己激进派。我有咩 background 系同老共有关系噶？我喺边度读书啊？我咩出身啊？ 你领大啊，大佬 系嘛？我读喇沙噶嘛？喇沙同老共产党有关系嘅咩？ 领大咧， 系咪？领大咧，城大咧，系咪？ 嗯， 有啊，张炳良。 喂，我嘅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同 involvement 咧，有冇咁嘅关系？ 嗯， 但你谂下，本土派里边。三位一体的陈云同埋呢个郑松泰第一大弟子，全部都是有呢啲咁样嘅好难理解、好难解释嘅 background。 嗯， 你唔使需要怀疑佢。我僆仔嘅时候啊，真系僆仔啊！嗰阵时我仲做紧周永康而家个位嘅时候啊，司徒华第二次、第三次见我，佢问我咩问题？ 嗯， 你喺边度毕业嘅？ 嗯， 你唔知点解问呢个问题？ 嗯。 司徒话共产党出身嘅咁啊， 嗯， 佢问你喺边度毕业嘅话，就知道你个背景系嚟自乜嘢啊嘛， 嗯， 危险定唔危险啊嘛，即系有啲说话讲咪讲俾你听，喂，屌你，你嚟自即系劳工子弟，你嚟自乡岛，我对你有怀疑、啊， 咁你乡岛阿陶杰都系 嗱，虽然我哋唔应该咁去审一个人，我唔应该咁去审一个人嘅，我应该睇佢嘅 outputs， 唔系睇佢 inputs，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对你系会有顾忌嘛， 嗯。嗯 我唔可以讲咁多嘢俾你听，我点捻知你系咪共产党卧底啊？ 嗯， 除非我好捻多资源去搵呢个私家侦探嚟 check 你嘅啫。Otherwise， 我点知？ 嗯， 我咪要对你小心。如果你有个 background， 嗯， 周情，所以有啲人都会 challenge 佢呢个 point 噶，系咪？你咁捻反共，除非你有一个好自然其说嘅故事去解释。 周情点样咧？ 佢香岛中学毕业噶嘛？ 哦 好似话咩中意中文啊定乜鬼嘢啊嘛，同埋嗰阵时好少中文学校啊嘛， 即系咁， 或者可能自己英文唔系咁好啊，咁之类嘢啦。 喂，阿土伯，你 咁啊反叛嘅基因可能都嚟自啊。 嗱，你头先讲咧，即系呢个阿郑松泰同埋阿即系吓阿国师嘅共通点啦。咁你令到我即系喂， 如梦初醒啊， 顿开真系茅塞顿开， 又 点 搞捻错啊？ 唔系因为 我成日都屌鸠佢哋就屌呢啲嘢啦。 今朝教主咧，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吓。呢、這個北京厭咁樣泄露咗一個天機喎，亦都係即係透露一啲密碼出嚟喎。點講咧？就話咧，即係嗰啲咧踢劫嘅人，同埋咧即係鬧到靚妹喊嘅人，嗰啲一定係鬼嚟嘅。點解係鬼咧？哇！跟住我睇翻呢個即係網上面有啲即係咁 forward 啲報章啦。咪其中《文匯報》咧就話咧呢、這個即係鬧到個靚妹喊嗰條友咧，嗰、那個陳姓四眼哥咧。诶，原来系国师嘅徒弟嚟嘅，咁当然，即系我梗系唔会尽信呢个徒，即系呢左部嘅讲法啦，咁样样。咁啊，即系我睇翻呢个即系国师嘅 Facebook 啦，咁样样。咁啊，国师佢点样回应咧？佢即系佢亦佢 share 嘅时候都有讲嘅，就系话，嘿，即系呢个尽皆天下都系即系国师嘅徒弟嚟嘅，即系 咁就耍捻咗你哋，你就信咯。 呢个徒弟骗天下咁样样又话， 屌青帮嗰模式嘅啫，你认就得噶咯。 吓咁呢个文汇报就话啦，即系其实好多次嘅光复行动都见其踪影啦，咁亦都有即系拎住啲 嗰啲咩龙思琪啊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又唔相信，即系阿陈云佢自己本身其实同呢啲所谓徒弟有咩组织嘅，其实绝大部分都系神交。老实讲，即系你估佢真系吓、啊，即系定期定时定后啊，搵呢班友出嚟练武咩？但系你头先啱啱讲咧，喂。我真係令到我相信喎，因為啊，喂，阿鬱敏啊，即係無端端唔會話人係鬼啊嘛。如果佢話陳雲嘅徒弟係鬼嘅話，咁即係話陳雲係徒弟係鬼啦。而同時間嗱，大家聽翻個節目啦，大家聽翻個節目咧，佢無端端咧，佢話阿國師咧，啊仆街啦，陳雲呢、這個，陳雲係呢個即係港獨國師啊嘛。喂，陳雲從來都冇認到自己港獨國師嚟喎，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上個禮拜阿張德江就係話呢個即係城邦係港獨嘅時候咧，你記唔記得同一日咧？ 佢 clarify 咗嘛 ？clarify 咗嘅，佢話：喂，我自己鼓吹嘅城邦，喂係根據呢、這個即係嚇，即係呢個自治原則嘅、哦，呢、這個高度自治原則喺基本法框架底下嘅、哦。 屌！但係佢之前有講過係有階段論㗎。屌你咪六，即係學馬克思啊！佢話先城邦嘛，後自決嘛，跟住獨立嘛。 佢再講 係有個 procedures 噶，係啊，我有冇記你解錯？因為我成日將佢搞亂同阿林記嗰啲。 佢幾個層次嘅，你講緊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其實佢講緊 即階段性獨立啊。 係啦，復興呢個華夏嘅，咁因為咧呢個共產都係盲兒之邦咁樣，咁所以無論文化上、政治上咧，咁你都係有需要去獨立嘅咁樣咯。 咁樣， 即係佢其實一時時嘅一时系讲下呢样，一时系讲下嗰样，呢啲系咩咧？所以有一次阿毛讲得佢系啱嘅，不过阿毛就讲得好客气。小说家可以作好多爱情故事，刻骨铭心，黄啲咩咩回肠话，荡气回肠，丢够你真系，你都你讲政治，你真系讲写小说啊仆街，应该系华夏文明，屌应该系城邦论，应该系咩啊自治， 你唔知系边嘢， 屌你咁样捞捻埋晒。嗰啲唔係社會科學嚟噶嘛，哥。 但跟住又話自己咧， 唔係喎，呢個社會科學嚟喎，我哋 share 同一個神話啊嘛，啊神經嘅話語啊嘛。 屌真係，咁我冇嘢講啦。I have nothing to say at all。即係對住阿陳老師，係咪呢個咁啊？即係招搖撞騙，係咪嘅邪教教主？三位一体之一，唔知边个系胜负，边个系 即系正如你嗰阵时睇呢个咩咧？睇呢个《射雕英雄传》咧，嗰个黄药师咧，啊，真系黄老邪啦，佢咪有一招叫做落花神剑掌嘅， 即系 落英神剑掌， 啊，落咗啊！ 佢系好多，佢系好多掌噶嘛，即系其实系即系呢个即系以假乱真啊咁样，咁啊十嘢有一次中嘅，即系敲你唔觉咧，即系咁啊，即系啊，即系赚一招啊咁样嘅，咁啊，但系即系你讲到即系其实头先。郁敏啦，佢透露咗咧玄机啦。喂，其实系咪即系其实都讲喂，佢自己都唔系好信任啊国师咧。究竟系即系点样？ 咁啊系，即系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草绳。而家佢咧都 咁多人咬佢春代大佬， 佢都系惊弓之鸟噶啦。今日系你朋友，尤其是系佢嘅人，佢边有永远嘅朋友啫？佢只有永远嘅利益嘅啫嘛。对黄老邪 咁，同埋而家双王已经变咗三王啦。而新三王就系其实多咗一个王咧，就系边个咧？就叫黃台陽啦，而黃台陽咧，咪又好似阿昌昌喎，大佬 啊，新造型花生台， 喂，咁啊真系犀利！ 本土派，我今日谂到嘅口号啦，本土派三位一体，胜负黄毓民，圣旨黄杨达，圣神就系呢一个陈云， 系嘛？ 成套邪教嘅 结构，你咪双黄一尘咯。 因为点解咧？邪教有个特色咧，我后屘我都谂咗好耐嘅。If you cannot convince, try to confuse。 嗯， 佢成套嘢咪就系咁咯。我有一次咧，我指骂过一个咧支持呢个陈云嘅，嘅人嘅，我话俾佢听，你信佢？ 你咪喺旺角占领区嗰次啊？ 我唔记得骂边个啦，但系我讲过好多次，我话你信得佢嗰套嘢，我不如你信天主教啦。人话晒都有几百年历史啊，几千年历史啊，大哥系嘛？即系都唔会邪到去边啦。系咪？第二。你是一个相信权威的人，即是等于是。那就是中国人 DNA 咯，屌柒你。 小龙 DNA。 是不是你那些是小龙 DNA 来的嘛，他讲的句说话永远不会错的，你永远不会质疑的。这个哪是科学的精神啊，科学精神是不断验证之后告诉你那样东西是啱定错嘛。他的理论 其实正如我。 他的理论看是个问题在哪里啊，你不知道啊。 你記唔記得我哋僆仔嗰時候讀所謂 philosophy 嘅基本嘅原則係咩？佢係不能夠否定，亦都不能夠引證嘅，嗰、那個唔撚係理論啦。 唔係，所以其實我同呢、這個即係嚇呢個領大退聯關注組嗰個叫做係周偉樂啦，傾過偈啦。喂，咁佢都係㗎。其實你質疑佢啲嘢咧，佢係唔可以自圓其説。同埋即係嗱，先後兩次，即係其實我自己登出咗啦。即係其實呢個港大退聯關注組又好，領大又好。喂，其實你同佢講嘢咧，交談咧，佢用咗最多咩詞語咧？就係、是、可能。喂，好多嘢都係可能嚟嘅，原來係 probably 英文係、啊。不過你唔知啊。如果你真係咧學術嘅殿堂裏面咧，你啲咁樣嘅形容詞咧，完全入唔到噶， 唔可以放上 report 嘅大佬。 即係 most probably 咧都好啲 ，probably 係得。 你 most probably 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咧可以有一個叫做統計學統計數字，其實去證明到個 trend， 你都可以咁樣講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除非你咁樣解釋，即係證明咧佢用嗰啲字係唔嚴謹嘅， 係 嘛？即係隨時係俾你兩嘢係。踢爆咗嘅， 咁、所以你话即系你上次有个 friend 同你讲话，哇，屌你即系睇过睇完嗰三条，即系呢个嘅港大退联关注组条友个访问之后咧，你都令你质疑，喂，有冇搞错啊？而家港大啲水准咁嘅，真系， 唔系嗰个嚟自港大嘅，唔理关我事啊，我唔系要，因为我唔系嚟自港大咧，耻笑港大啊，屌，系嘛，不唔系， 咁你借佢把口讲， 我哋嘅年，我哋嘅年代入港大同今时今日入年，港大嘅年代系争好远噶啦，咁你亦都见怪不怪。系嘛？開放市場之後，系嘛？即系以前就增多足少啫，而家系 惊冇人读， 系啦，增少就足多，系嘛？咁、所以先至开放咁多学位俾埋啲蝗虫走入嚟压晒我哋啲学位啫。如果唔系点赚钱啊？ 系好，时间差唔多，诶，阵间翻嚟。